我是苏旭明，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内容。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理。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不回头，来自张雨生的一首歌曲啊。张雨生呢，可以说他的这个 歌曲都是非常的励志的，这首《永远不回头》呢，我们都能听出来有一种破釜沉舟的勇气，是吗？无论前方是困难还是艰险，我们都永远不回头，坚持做自己就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张韶涵的《预言》。 想你，我最爱你，爱你。

来自李宗盛的《爱的代价》。李宗盛啊，现在我们看到他的形象应该算是大叔了吧。他的歌曲呢总是感觉在调上又好像不在调上，却是总有那么一番独特的韵味啊。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这个音乐留声机。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点歌节目，同时也欢迎所有的听众呢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来送给自己或者亲朋好友。另外呢，疯狂特购的购物商城也已经开通了，商城里有红码头的专场，里面有将近20多种的红酒，保证每款都是正品。如果有朋友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点击下方的逛商城来查看你想购买的商品，边听广播边购物。好，插播一条资讯啊，也就是我们的慕田峪长城周五将全天停止对外接待，因为举办重大的外事活动，所以慕田峪长城景区呢在11月10号啊，也就是本周五全天停止对外接待，从11月11号开始恢复正常营业，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咯。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杨坤的《站台2010》。 喧嚣的站台，寂寞的等待，只有出发的爱，没有我未来的爱。 来自杨坤的《站台2010》，里面有句歌词啊，是"我的心在等待"。 那么周玲的心也在等待大家赶紧来点歌吧。我们的听众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那么在这里再插播一条消息啊，也就是本市的清洁采暖用电用气价格的调整消息。那为了贯彻落实国家及本市促进冬季取暖煤改清洁能源的政策要求呢，推进清洁能源的改造，清洁采暖用的用电用气价格将从11月1号进行了部分的调整啊。那么新政策包括延长全市居民的煤改电分户自采暖峰谷电价谷段时间3小时，从过去的晚9点到次日的早9点，延长为晚8点到次日的早8点。那么有这个消息以后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了，我们这个用电用气的价格已经进行了调整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高慧君的《认真的女人最美丽》。 你不说门，爱还有很多可能，让所有柔情都勇敢的燃烧，像朵玫瑰花绽放生命的缤纷。认真的爱人不怕有伤痕，笑和泪都痛快完整。认真的追求你幸福的主人，认真的态度是一种过程，付出的不会是牺牲，认真的坚持影响你人生，你就是最美的女人。我不再为你不锁门，爱还有很多可能，像朵玫瑰花绽放生命的缤纷。认真的爱人不怕有伤痕，笑和泪都痛快完整。认真的追求你不懂心疼，我做我心我的主人。认真的态度是一种过程，付出的不会是牺牲。认真的坚持影响你人生，你就是最美的。 来自高慧君的《认真的女人最美丽》。其实不管是认真的女人还是男人都是最美丽的，对吗？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小虎队的《爱》，一起来听一下。

回来，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周琳。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信哲《做你的男人》。这首歌呢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也是一首非常暖心的歌曲啊。那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11时发布的消息啊，今天下午是阴转零星的小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在13度。夜间阴转晴，南风2级转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在5度。今天的天空呢，云量增多，体感阴冷，注意添加衣物。那么值得提醒的是啊，明天11月10号白天有4到5级的偏北风，山区的风会更大一些。那么红叶观赏的气象指数呢是4啊，不太适宜观赏红叶。目前北京已经进入到了意义上的冬季，气温是继续的走低啊，红叶的变色率特别的高啊，所以呢已经不太适宜前往观看。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林忆莲的《为你我受冷风吹》。 若是爱已不可为，你明白说吧，无所谓，不必给我安慰，何必怕我伤悲，就当我从此收起真情，谁也不给。我会试着放下往事，管它过去有多美，也会试着不去想起你如何用爱将我包围，那深情的滋味。 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歌曲来自新生代的歌手林宥嘉的歌曲《说谎》啊，那这首歌曲呢，记得是，在几年之前是非常非常的流行，我走在大街小巷都能听到这首歌，现在也是张口就来。好，欢迎大家来收听到的这首收听到的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点歌节目啊。那同时呢，也欢迎所有的听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来送给自己或送给亲朋好友。周玲有一点点的小紧张了，刚刚讲到这个都有一点点瓢了，嘴巴都瓢了啊。好，另外呢，我们的疯狂特购的购物商城也已经开通了，商城里面有红码头的红酒，里面有将近20多种的红酒，保证每款都是正品。如果有朋友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点击下面的这个逛商城来查看你想购买的商品，边听广播边购物。继续来听张惠妹的《听海》。 写信告诉我今天海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 谁又悲伤了？ 来自张惠妹的《听海》。那我们刚刚也在聊到这个张惠妹啊，说她的音色是特别的高昂啊。那像这首歌呢，《听海》一般是很多人用来练这个气息的一首歌曲啊。嗯，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呢，是来自光良和江美琪的《对你有感觉》。希望大家今后呢能够整天快快乐乐的，也希望今天呢我们的这些司机朋友啊能够在路上注意安全。接下来会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 我曾深刻体会对爱感到胆怯，还好有懂我的你给我安慰。 看你失落的脸，又在为爱憔悴，我心痛的感觉竟如此的强烈。 眼角的泪它给过谁， 伤透了心也无所谓。 心也无所谓。